修行坎坷无？啊，修行坎坷无？假使有时坎坷，有时无坎坷，下面是坎坷，多下面是是有个坎坷，讲看，无坎坷的是天然应。无顺什么意思？无顺什么意思？拢同意哦，无顺的是坎坷，拢同意哦。说什么意思是无顺的是？无顺什么意思？问题是问题啦，了。问题是啥物物件？问题是心想了解啊。生活里面嘛，把搞弄个是生活想。按照讲无损呢，无损就是讲物件无教我人意思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但讲无损就讲无损，无教我的意思嘛，无损咯，教我意思嘛损咯，你好。这是讲损无损的物件吗？你借条或者独孤，哎呀无损啊！哎，心想啊，就比较无损，因为我想法是借钱未使安尼款的，借安尼款就唔丢了，无丢了错了。特别你小款那是变来讲，借钱那是假钱，那是啥物物件？唔是讲买，哎安尼款那是哈尼款。你按照看门口，我拢是跟他注意俩。安尼款嘛顺咯，伊安尼款是做咩事？应该往那款的嘛，又有一条件，不如安尼款。做咩事都顾无够困，都应该无够，应该都顾的嘛。心想这样子，不应该嘛，因为心都是执着个。所以咪物件发生咯，不是顺的。那是你想话是掉来讲。你想法唔对来讲，啊，会真正无损啦。